第105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匆马使弹劾平安州。话说贾政正在那里设宴请酒，忽见赖大急忙走上荣禧堂来，回贾政道：“ 有锦衣府堂官赵老爷带领好几位司官说来拜望，奴才要去执名来回。赵老爷说我们治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车走进来了，请老爷同爷们快接去。” 贾政听了心想，赵老爷并无来往，怎么也来？现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贾琏说：“ 叔叔快去吧，再想一回人都进来了。” 正说着，只见二门上家人又报进来说：“赵老爷已进二门了。”贾政等抢步接去，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并不说什么，一径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但是总不答话。贾政等心里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来让座。众亲友也有认得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拉着贾政的手，笑着说了几句寒温的话。众人看见来头不好，也有躲进里间屋里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贾政正要带笑叙话，只见家人慌张报道：“ 西平王爷到了。” 贾政慌忙去接，已见王爷进来。赵堂官抢上去请了安，便说：“ 王爷已到，随来各位老爷就该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 众官应了出去。贾政等知事不好，连忙跪接。西平郡王用两手扶起，笑嘻嘻地说道：“ 吾事不敢轻躁，有奉旨交办事件，要设老接旨。如今满堂中宴席未散，享有亲友在此未便，且请众位府上亲友各散，独留本宅的人听候。” 赵堂官回说：“ 王爷虽是恩典，但东边的事，这位王爷办事认真，想是早已封门。” 众人知是两府干系，恨不能脱身。只见王爷笑道：“ 众位只管就请，叫人来给我送出去，告诉锦衣府的官员说，这都是亲友，不必盘查，快快放出。”那些亲友听见，就一溜烟如飞的出去了。独有贾赦、贾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满身发颤。不多一会，只见进来无数翻译，各门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乱走。 赵堂官便转过一副脸来，回王爷道：“ 请爷宣旨意，就好动手。” 这些翻译却撩衣勒臂，专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说道：“ 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 贾赦等听见，俱俯伏在地。王爷便站在上头说：“ 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一是凌弱，辜负朕恩，有田祖德，着革去世职。钦此。” 赵堂官一叠声叫：“ 拿下贾赦，其余皆看守。” 为时贾赦、贾政、贾琏、贾珍、贾蓉、贾强、贾芝、贾兰俱在，韦宝玉贾说有病，在贾母那边打闹。贾环本来不大见人的，所以就将现在几人看住。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 传其资源，带同翻译分头暗房抄查登帐。 这一言不打紧，唬得贾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翻译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处动手。西平王道：“ 闻得赦老与正老同房各窜的， 理应遵旨查看贾赦的家字，其余且暗房封锁，我们复旨去，在后定夺。 赵堂官站起来说： 回王爷，贾赦、贾政并未分家，闻得他侄儿贾琏现在成总管家，不能不进行抄查。 西平王听了也不言语。 赵堂官便说：贾琏、贾赦两处须得奴才带领去查抄才好。 西平王便说： 不必忙，先传进后宅，且请内眷回避，再查不迟。 一言未了，老赵家奴翻译已经拉着本宅家人领路，分头查抄去了。 王爷喝命：不许罗造，待本爵自行查看。 说着便慢慢的站起来要走，又吩咐说： 跟我的人一个不许动，都给我站在这里候着，回来一起瞧着灯树。 正说着，只见锦衣官跪禀说： 在内查出御用衣裙并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动，回来请示王爷。 一会儿又有一起人来拦住王爷，就回说： 东跨所抄出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却都是唯利取利的。 老赵便说： 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请王爷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来，再后定夺吧。 说着只见王府长史来禀说： 守门军传进来说，主上特命北静王到这里宣旨，请爷接去。 赵堂官听了心里喜欢，说： 我好晦气，碰着这个酸王，如今那位来了，我就好施威。 一面想着也迎出来，只见北静王已到大厅，就向外站着说： 有旨意，锦衣府赵全听宣说，奉旨意着锦衣官委体假设质审，于缴西平王遵旨查办，钦此。 西平王领了，好不喜欢，便与北静王坐下，着赵堂官提取假设回衙。里头那些查抄的人听得北静王道，俱一齐出来，即闻赵堂官走了，大家没去，只得侍立听候。北静王便挑选两个诚实司官，并十来个老年翻译，余者一概逐出。 西平王便说：我正与老赵生气，幸得王爷来降旨，不然这里很吃大亏。 北静王说： 我在朝内听见王爷奉旨查抄贾府，我甚放心，量这里不是荼毒，不料老赵这么混账。但不知现在郑老及宝玉在哪里，里面不知闹到怎么样了。 众人回禀：贾政等在下房看守着，里面已抄得乱腾腾的了。 西平王便吩咐司员：快将贾政带来问话。 众人命带了上来，贾政跪了请安，不免含泪起恩。 北静王便起身拉着说：郑老放心， 便将旨意说了。贾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谢了恩，仍上来听候。 王爷道：郑老，方才老赵在这里的时候，翻译成禀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们也难掩过。这禁用之物原办进贵妃用的，我们声明也无碍，独是借券想个什么法儿才好。如今郑老且在思源，实在将舍老家产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隐匿，自甘罪礼。 贾政答应道： 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遗产并未分过，唯个人所住的房屋有的东西变为己有。 两王便说： 这也无妨， 唯将社老那一边所有的交出就是了。有吩咐思源等依命行去，不许胡混乱动。思源领命去了。且说贾母那边，女眷也摆家宴，王夫人正在那边说，宝玉不到外头，恐他老子生气。凤姐带病哼哼唧唧地说， 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他见前头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这里照应也是有的。倘或老爷想起里头少个人在那里照应，太太便把宝兄弟献出去，可不是好。 贾母笑道， 凤丫头病到这地位，这张嘴还是这么坚强。 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 老太太太太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戴帽的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 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乔姐哭啼啼的来说， 不好了，我正与姐吃饭，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面王爷就进来查抄家产。我听得着忙，正要进房拿要紧东西，被一伙人混推混赶出来，咱们这里该穿该戴的快快收拾。 王邢二夫人等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样才好。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便一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那时一屋子人拉那个扯那个，正闹得翻天覆地，只听见一叠声嚷说， 叫里面女眷们回避，王爷进来了。 可怜宝钗宝玉等正在没法，只见地下这些丫头婆子乱抬乱扯的时候，贾琏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好了好了，幸亏王爷救了我们了。 众人正要问他，贾琏见凤姐死在地下哭着乱叫，又怕老太太吓坏了，急得死去活来，还亏平儿将凤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过气来，哭得气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纨再三宽慰，然后贾琏定神将两王恩典说明，唯恐贾母邢夫人知道贾赦被拿，又要唬死，暂且不敢明说，只得出来照料自己屋内。一进屋门，只见香开柜破，物件抢得半空，此时急得两眼直竖，淌泪发呆，听见外头叫，只得出来。只见贾政同思源登记物件，一人报说， 赤金首饰共123件，珠宝俱全，珍珠13挂，淡金盘2件，金碗2对，金强碗2个，金石40把，银大碗80个，银盘20个，3箱金象牙金2把，镀金直壶4把，镀金折鱼3对，茶托2件，银盘76件，银酒杯36个，黑狐皮18张，青狐6张，貂皮36张，黄狐30张，猞猁狲皮12张，麻叶皮3张，羊灰皮60张，灰狐腿皮40张，绛色羊皮20张，狐狸皮2张，黄狐腿2把，小白狐皮20块，羊泥30度，碧鸡23度，孤绒12度，香薯筒子10件，豆薯皮4方，天鹅绒1卷，梅鹿皮1方，云虎筒子2件，豪仔皮1卷，鸭皮7把，灰鼠160张，獾子皮8张，虎皮6张，海豹3张，海龙16张，灰色羊40把，黑色羊皮63张，圆弧帽檐10副，倭刀帽檐12副，貂帽檐2副，小狐皮16张，江豪皮2张，獭子皮2张，猫皮35张，倭骨12度，绸缎130卷，纱绫181卷，羽线胄32卷， 土炉30卷，装蟒缎8卷，葛布3捆，各色布3捆，各色皮衣132件，连夹单纱绢衣340件，玉丸32件，带头9副，铜锡等物500余件，钟表18件，朝珠9挂，各色装蟒34件，上用蟒缎迎手靠背3分，宫装衣裙8套，织玉圈带1条，黄缎12卷，朝银5200两，赤金50两，钱7000吊。 一切动用家伙暂定登记，以及荣国次第，俱一一开列，其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亦俱封国。贾琏在旁边窃听，只不听见报他的东西，心里正在疑惑，只闻两家王爷问贾政道：“所朝家资内有借券，实系盘剥，究是谁行的？正老据实才好。”贾政听了，跪在地下碰头说：“ 实在犯官不理家务，这些事全不知道。问犯官侄儿贾琏才知。” 贾琏连忙走上跪下，并说：“ 这一箱文书既在奴才屋内抄出来的，敢说不知道吗？只求王爷开恩，奴才叔叔并不知道的。” 两王道：“ 你父已经获罪，只可并案办理，你今认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将贾琏看守，余具散收宅内。正老，你需小心候旨，我们境内复旨去了，这里有官役看守。” 说着上轿出门，贾政等就在二门跪送。北静王把手一伸说：“ 请放心。” 觉得脸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由是发怔。贾兰便说：“ 请爷爷进内瞧老太太，再想法儿打听东府里的事。” 贾政急忙起身进内，只见各门上妇女乱糟糟的，不知要怎样。贾政无心查问，一直到贾母房中，只见人人泪痕满面，王夫人、宝玉等围住贾母，寂静无言，个个掉泪，唯有邢夫人哭作一团。因见贾政进来，都说：“ 好了好了。” 便告诉老太太说：“ 老爷仍旧好好的进来，请老太太放心吧。” 贾母奄奄一息的微开双目说：“ 我的儿，不想还见得着你。” 一声未了，便嚎啕的哭起来，于是满屋里人俱哭个不住。贾政恐哭坏老母，急收泪说：“ 老太太放心吧，本来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两位王爷的恩典，万般赈恤，就是大老爷暂时居滞，等问明白了，主上还有恩典，如今家里一些也不动了。” 贾母见贾赦不在，又伤心起来。贾政再三安慰方止，众人俱不敢走散，独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见门总封锁，丫头婆子亦锁在几间屋内，邢夫人无处可走，放声大哭起来，只得往凤姐那边去。见二门旁设一扇封条，唯有屋门开着，里头呜咽不绝。邢夫人进去，见凤姐面如纸灰，合眼躺着，平儿在旁暗哭。邢夫人打量凤姐死了，又哭起来。平儿迎上来说：“ 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来觉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苏过来，哭了几声，如今痰息气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请定定神吧，但不知老太太怎样了。” 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贾母那边，见眼前俱是贾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妇病危，女儿受苦， 现在身无所归，哪里经得住？众人劝慰，李纨等令人收拾房屋，请邢夫人暂住，王夫人拨人服侍。贾政在外心惊肉跳，拈须搓手的等候旨意，听见外面看守军人乱嚷道：“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既碰在我们这里，就记在这里册上，拴着他，交给里头锦衣府的爷们。” 贾政出外看时，见是焦大，便说：“怎么跑到这里来？”焦大见问，便嚎天倒地的哭道：“ 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倒拿我当做冤家，连爷还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爷受的苦，今朝弄到这个田地，甄大爷荣哥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里头女主儿们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得披头散发，搓在一处空房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却像猪狗似的拦起来了，所有的都抄出来搁着，木器钉得破烂，瓷器打得粉碎，他们还要把我拴起来。我活了八九十岁，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哪里倒叫人捆起来？我便说我是西府里，就跑出来，那些人不依，压到这里，不想这里也是这么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拼了吧。” 说着撞头，众议见他年老，又是两王吩咐，不敢发狠，便说：“ 你老人家安静些，这是奉旨的事，你姐这里歇歇，听个见再说。” 贾政听明，虽不理他，但是心里刀绞似的，便道：“ 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 正在着急听候内信，只见薛科气吁吁的跑进来说：“ 好容易进来了，姨父在哪里？” 贾政道：“ 来得好，但是外头怎么放进来的？” 薛科道：“ 我再三央说，又许他们钱，所以我才能够出入的。” 贾政便将抄去之事告诉了他，便凡去打听打听。 就也好听，在火头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 薛科道：“ 这里的事我倒想不到，那边东府的事我已听见说完了。” 贾政道：“ 究竟犯什么事？” 薛科道：“ 今朝为我哥哥打听绝罪的事，在衙内闻得有两位御史封文德甄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这款还轻，还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因其女不从，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还将咱们家的棒二拿去，又还拉出一个姓张的来，只怕连督察院都有不是，为的是姓张的曾告过的。” 贾政尚未听完，便跺脚道：“ 了不得，罢了罢了。” 叹了一口气，扑簌簌的掉下泪来。薛科宽慰了几句，即便又出来打听去了。隔了半日，仍旧进来说：“ 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听，倒没有听见两王复旨的信，但听得说李御史今早参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几大款。” 贾政慌道：“ 哪管他人的事，到底打听我们的怎么样？” 薛科道：“ 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舍老爷，说的是包揽词讼，所以火上浇油，就是同朝这些官府俱躲藏不迭，谁肯送信，就急如才散的这些亲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远远的歇下打听的，可恨那些贵本家便在路上说祖宗治下的功业弄出事来了，不知飞到哪个头上，大家也好示威。” 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 都是我们大爷忒糊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如今老太太和莲儿媳妇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再打听去，我到老太太那边瞧瞧，若有心能够早一步才好。” 正说着，听见里头乱嚷出来说：“ 老太太不好了！” 急得贾政急忙进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